大吉欧哈贵海大吉给举比欧拉斯巴都用我能够怀里个美亚的阿贵萨那特扎马哈是斯内奥斯哈的代表巴德沃萨那内贵吉比特尔萨大家伙的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影响，夜间本是转为多云见阴的天气，后半夜西部和南部地区率先出现雷阵雨，白天降雨天气扩展到全市范围。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户外活动不利，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